以后你给我生一堆娃娃出来，到处跑，小怎么行？ 谁要给你生娃娃？ 你呀、啊，我喜欢小孩，特别喜欢。 何峰带谢池去了隔壁院子，大门锁着，里头也无人看守。何峰翻坐到墙上，要拉他上来，谢池不愿意。 我才不做贼。 你做贼，老婆，下个月就是你的房子了。屋主人在上海，过几天回来给房契。 你要买的就是他。 嗯，来吧。 何峰朝他伸手，谢池握住他的手，借着他的力翻了过去。院子定期有人打扫，草木也被修剪过，整体看上去干净敞亮。何峰牵着他的手往里走。 哎，先前过来看了一次，这院子从三年前就一直空着，房间都挺新的，池子模样挺有意思，可以养很多鱼，还有这个假山，我们可以在这里睡，想想就刺激。 谁要住这里？我要回家的。 好好好好，不说这些了，去后面看看。 谢池任他拉走，踏上挨近的二层阶梯，从长廊穿过，一边是带镂空窗的白墙，一边是蜡褐色的长木椅，各间房间门都锁着。谢池往里看了一眼，屋内挺宽敞，设施也都挺齐全，摆放的颇具雅致。后门边上还种了一片小竹林，根边长了几颗蘑菇。何峰随手摘了片竹叶插在他头上。 满意吗？ 说不满意是假的。就在刚才，何峰牵着他走过池上石桥的时候，他动了留下来的念头。他不想欺瞒于他，又不想承认，只沉默不语。何峰搂住他的肩。 不满意我们就换一个，换到你满意为止。 这宅子不便宜吧？而且太大了。 不大，以后你给我生一堆娃娃出来，到处跑，小怎么行？ 谁要给你生娃娃？ 你呀、啊、我喜欢小孩，特别喜欢。 我不喜欢。 那就不生。 这么惯着我？ 你最大，你说了算。 那你不做土匪了？ 好啊。 何峰比他高大半个头，俯下脸用鼻尖蹭了蹭他的鼻子。 你男人样样都行，做什么都能养活你们。 谢池往后躲。 那我考虑一下。 还考虑什么呀，多美的事儿啊。 翻出院墙，何峰带谢池去街上溜达，路过一个玉器店，谢池突然拉着他停下来。 能不能借我点钱？宋伟要结婚了，我想给他送个结婚礼物。 不借。 好吧。 我的钱都是你的，不用借。爱怎么花怎么花。 不行，就是借。我不想欠你。包括之前你送我的东西，我都会算好了之后还给你。 你怎么还呀？ 我卖画。 那我买你的画。你只要乖乖嫁过来陪我过日子就行了。说到礼物呢，你们那边有什么风俗啊？啊，提亲需要准备什么？怎么办呀，我现在就想见见老丈人，明天就想娶你过门。 那你自己去吧，我好几位姐姐待嫁，个个貌美如花，看看我爹能不能同意。 我就要你。 那你借钱给我。 好好好好，借给你。嗯，去挑吧。 都挺好看的。这次对玉坠耳环，你说哪个更好看？ 都好看。 选一对。这个吗？我觉得另外两对也不错。 老板，都包上。 不用这么多。 一对送那个小丫头，另外的你自己带。 我不要，你已经买很多了。老板， 我就要这个圆玉坠。 全要？ 那我包哪个呀？ 要我说多少遍啊？ 不要浪费钱，你太浪费了。 还没过门就想着替你男人省钱了。不错，适合娶回家。就缺你这样的压寨夫人。 别人看着。 看呗。 真不用。 少废话，老子就爱给你买，又没让你掏钱。慢慢带啊，对吧？你不要了，回去分给别人。好歹是未来压寨夫人，拉拉人缘也不错。 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走了。 您拿好， 谢了。 何峰笑着转身追他而去，一把搂住他。 媳妇儿，害羞了？ 谢池不想搭理他。 我就想宠着你，你就让我如愿了吧。 何峰晃了晃他的肩。 哎呀，你要觉得欠了我的，今晚好好表现就行，叫大点声，让我高兴。 下流。 哎，你别跑啊，媳妇儿。